门儿寂静，灯火

感谢大家对我的捧场，因为多年不唱，嗓子条件稍微差点，不过今后，今后是今后好好的把这个嗓子调一调，跟凤还多排几个节目奉献给北京的观众，希望大家多多捧场，谢谢。那么接着往下唱。 看那刀枪点还不错，真的。大家鼓掌，再来一段。 感谢大家。那么，再为大家演唱一段《关黄对刀》。

好，贾瑞听此话，

跤，站得他两腿生疼肿了脚，扎里扎枝学先好，累得他如同毛驴把磨套，撅着大嘴儿直钻砸。这贾瑞折腾一夜可没睡觉，只落得感冒受风，咳嗽痰喘，外带发高烧。相思曲我唱到此处算一段，好与不好敬请各位多知道。接下来我为您反串白派京韵大鼓，再为您效劳。 自知道，我第二知不

生血，万缕丝无情，文君多痴深恋，恩恩恩恩去。